天的你，最终一定会爱上我吧。注定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会喜欢我吧。我花言似语的快乐比你越来越大，可爱的晚霞。还在找我吗？喜欢我吗？还在找我吗？还在找我吗？